冇落到嚟咧，我哋就運用裏面嘅彈性去幫呢啲嘅家庭。咁同埋即係喺呢個疫情裏面咧，其實好多好有心嘅人咧、機構啊，佢都即係有時都會捐一啲口罩啊，或者係檢測包俾學校。咁我諗學校都係運用翻呢啲資源去幫啲即係真係有需要嘅家庭咯。咁但係而家個通告係未出嘅，正式嗰份。 係阿馮日章，我想請教你兩個問題啫。一個咧就係、是、一所謂打針咧，都初步有個數字㗎。咁跟住就翻學啦。你對於呢個數字滿唔滿意，同埋呢個數字可以點樣進一步上升？你有冇一啲睇法？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頭先講啦。依家又有啲資源咧撥落嚟咧，係俾你俾到啲基層嘅學生，包括仲有少少彈性可以窄界嗰啲都可以幫手啦。你又估計依種情況實施咗之後咧，喺學校嘅運作上邊咧，你覺得個困難度大定唔大咧？ 我想我先答咗嗰、那个即係疫苗嗰个注射率啦，我听即係我都係从坊间听啦，即係大约六成到啦。咁我自己学校都係有安排啲学生喺返嚟学校打科兴啦，或者係组织佢哋去出去打伏必泰嘅。咁但係个人数呢係約莫係幾十個到啦，即係七八十人到啦，夾埋。咁但係即係呢個數字都未必準確，因為佢可以自己出去打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學校咧稍後都會即係出份通告，即係了解翻嗰、那個即係正確真實嗰、那個即係打針嗰個情況。咁但係好肯定就係即係唔會好似中學咁高噶啦。咁我諗喺即係嗰、那個嘅即係疫情而家情況底下啦，即係我哋都尊重家長，即係佢打。與唔打疫苗嗰個即係決定啦，咁我哋學校校方做嘅咧就即係盡量方便啲想打嘅家長去打啦，咁亦都喺一啲行政上高啊，盡量去協調。我諗即係最多就係做到咁樣，即係我哋係冇得即係硬性規定啊咁去做噶嘛。咁至於頭先講到話即係幫唔幫到，或者即係有啲咩困難，我諗我哋呢兩日收到啲即係通告啦，一班校長啦、老師開會啦，其實就係喺度諗緊點樣收集。即係啲家長真係做咗快速檢測之後，點樣攞到啲數據？因為我哋每日學校都要十點鐘呈報上去啦。咁同埋咧係即係如果真係個小朋友翻到嚟，佢係冇或者忘記咗，或者太心急或者冇填啊，咁點樣係即係我哋去做咧？即係由我哋校方去幫佢做檢測，定係請家長又嚟？咁有啲住得遠啲，近嗰啲冇問題啦，遠啲嗰啲又點咧？咁呢啲其實我諗每間學校咧都會面對好多實際操作運作上高嘅問題咧。 嗱、呢個問題咧，今朝早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咧，如果有學生係未做快速檢測嚟到學校嘅時候咧，佢就話有關嘅學生咧就唔能夠參與學習活動。可能咧要安排翻屋企啊，咁如果家长同意咧，亦都可以喺学校嗰度补做快速测试。咁所以个问题就系个学生啦，冇做测试嚟到学校，咁究竟系安排佢翻屋企啊，定系即系通知佢家长喺学校度做快速测试咧？咁如果真系要安排佢翻屋企，亦都可能会引起好多嘅一啲争拗问题噶咯。 都系㗎，即係所以我哋都花幾多嘅時間呢，即係都係去傾下，即係點樣去俾到家長。我諗成個情況今次呢真係好睇到，要睇到我哋即係香港人嗰種即係高質素就係即係信任啦。咁即係我哋都係有就係用一種即係信任制囉，即係大家都信任大家去做。因為如果大家都係採取唔信任呢，咁其實講真一句，佢特都明啦，佢網上高隨便可以攞好多圖啊，或者佢冇做過就話自己做咗咁樣。我諗大家即係都係用一種信任制囉，同埋即係睇下點樣幫得到家長，即係都信任家長，即係可能係急做唔切咁，有未必家長有放心俾你做，因為有啲小朋友佢可能反應好大喎，從來未俾人撩過鼻，即係咪老師做就得咧？定係即係嗱，我自己做爸爸啦，咁我兩個女都大啦，我都即係同佢哋做，我都覺得啊，即係佢哋會唔會都緊張啊？咁何況即係你諗下一個小一嘅學生，即係譬如我哋啱啱呢兩日打注射疫苗，咁啲小朋友都好緊張、好驚，有啲都會喊嘅。 咁你會唔會撩佢個鼻佢唔舒服嘅喊呢，咁或者即係整損個鼻呢，即係我諗我哋都係會再去要開會啦，要去傾啦，即係諗下有冇啲流程係即係方便到家長，亦都將成件事係即係簡單一啲。如果唔係呢，即係因為要翻嚟要照顧學生，其實都今次嚟講都係唔容易嘅，因為個我諗大家都知道今次嘅疫情，即係又係空氣又接觸，咁我諗已經花學校好多嘅即係心力啊、資源、時間，又追即係又要跟翻個課程啦。咁希望即係做到一個即係以信任啦、簡便啦，咁大家可以即係處理得到件事咁樣咯。 係嗱，俗語咧就有講啦，就作咗最壞嘅打算咧，先至可以作最好嘅準備。嗱，譬如我阿馮校長，我覺得你哋好難得啦，業界咧就傾，即係喺一暫時咁嘅指引情況下邊咧，就會有出現有啲情況咧，就個指引係冇照顧到嘅。咁你哋依家就喺度諗辦法啦。我翻嚟就會覺得你哋可唔可以，譬如校長啊、老師之間咧，總結有幾樣嘢，你哋覺得現時嘅指引咧係唔夠嘅，會同教育局同衞生署開一個聯席會議咧，希望就依啲問題咧。是補返個指引裏面嘅 Q&A， 即係嗰個問與答，然後呢使到成件事係運作得暢順啲。同埋我就想問你，如果喺你依家直覺上面呢，如果你裏面去傾嘅時候呢，揀兩三樣你哋認為依家個指引係冇觸及到嘅，但你哋認為好重要嘅係邊幾樣嘢呢？ 你真係問得好。果然是啊，老師的校長的校長。咁咧就我諗喺成個我哋去睇個指引嗰度，咁其實佢嘅覆蓋面我覺得都係闊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嘅細位咧，確實咧係要我哋一班即係校長自己都詮釋緊。譬如話就以一個例子，就係裏面講到就係話有啲嘅學生未打針。佢唔能夠參與某啲類型嘅學術非學術嘅活動，咁我就係唯有就係睇佢個字面解釋啦。咁佢個字面嗰句說話就係話係唔戴口罩同埋接觸，咁呢兩個咧就可能成為咗個大原則，但係就例子就唔多咯。咁我自己嘅詮釋就係、是，咁即係話上音樂堂就唔可以冇打針嘅學生就唔可以除低個口罩吹木同笛啦。 嗯。 咁另外，譬如體育堂，咁拍波、運球、籃球係 OK 嘅，射下籃係 OK 嘅。咁鬥波就唔得啦，因為有接觸啊嘛。咁佢裏面咧就寫得比較即係好闊，但係就冇一啲嘅例子，亦都我覺得可以講得再清楚啲。不過即係我諗學校咧都即係過往咁多呢兩年幾嘅疫情嘅經驗啦。我哋自己會調節嘅，即係首先嗰啲活動，我諗學校唔會特登去做到分化啲小朋友啊，你有打針就點，冇打針就唔可以點。但係就真係要有智慧地去調節。可能喺特別喺五月份啦，即係大家仲係一個觀望期，一個適應期咧，去做一啲微調咧。即係我諗小朋友係漚咗屋企咁耐，就而家可以翻翻嚟，咁喺心理上嗰個適應都好大。如果我哋即係大人太過著重於啊，你有打針，你冇打針，我反而擔心即係佢哋嗰個心理會唔會即係有啲影響啊？咁呢個我諗我希望即係整個我哋無論係教育同工啦，家長都即係可以一齊去小心處理咯。 嗱、馮校長呢度都我都想再問多少少。嗱頭先咧就回應翻你先啦，因為有乜嘢嘅即係一啲非學術活動嘅例子咧？嗱，尋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喺記者會就提到話，譬如吹奏樂器啦嚇、今朝早副局長蔡若蓮就講到話係一啲嘅興趣。趣班啊、校队训练啊、同埋乐队训练啊等等，咁但系即系譬如话系一啲乐器嘅演奏咁样啦，咁可能咧就系同咧音乐堂嘅一啲内容咧系重叠嘅，又或者譬如系一啲嘅运动嘅训练，咁可能同体育堂嗰个嘅一啲内容系重叠嘅，咁所以当学校去到安排究竟边啲系属于下昼一啲非学术活动嘅时候，应该点样区分呢？ 一般咧，即系而家我哋个指引或者我哋过往嘅做法就系、停晒嘅咧，就真系下昼嗰啲咧，都系一啲嘅兴趣班啦、课外活动或者校队嘅。咁好明显、好清晰，就都冇得争拗噶啦。就系、是、你冇打两针，仲要14日咧，你就唔参加得下昼嘅一啲嘅相关活动。 咁至於頭先我講嗰種例子咧，就係、是、一啲課程以內，即係譬如音樂科咁，香港普遍係會吹走木同笛嘅。咁但係喺疫情底下咧，即係其實呢年幾兩年咧，即係除咗 Zoom 啦 ，Zoom 反而我哋可以網課，我哋可以吹木同笛喎，因為大家喺屋企嘛。咁但係咧，翻到嚟 唔好意思，馮校長，因為咧我哋要聽五點半新聞啊，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係嘛？ 哦，好啊，好啊， 多謝你。我哋電話係1872311，歡迎打電話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3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698宗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和735宗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今个月8至10号，即系政府呼吁市民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嘅三日内，共有3128人呈报阳性。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59宗嘅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673人离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公立医院会就病情危急或者临终新冠病人嘅家属安排因恤探访嘅安排。在可行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可以为家属安排探访，家属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如果未能够安排快测，亦都要在探访之后提供相关的结果。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下午和选举委员会举行两场的网上交流会，并在社交专业直播。首场有大约40名选委出席，两名地产及建造界选委都就房屋供应提出意见，要求新一届政府拆墙松绑。恒基地产主席李嘉诚说，相信李家超的能力和经验，认为是特首的适合人选，希望了解李家超的房屋供应策略。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佢本人同集团非常支持李家超参选，形容对方嘅大局思维有能力为香港开新篇。另外，多名嘅选委都建议尽快通关，重建香港品牌，支援再工业化同埋推行国民教育等。2019年理工大学一带发生连串冲突，警方当晚在油麻地碧街附近拘捕213人，共分开21宗的案件处理，其中一宗涉及13名被告的暴动案在区域法院审理。案中两名19岁男被告承认一项暴动罪，押后到5月30日求情和判刑，其余11名被告否认暴动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押后到今个星期四审讯。13名被告年龄介乎18至30岁，被控2019年11月18号在窝打老道和咸美顿街之间的弥敦道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部分被告另外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涉及的物品包括六角匙、雷射装置和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话，电话智能卡用户需要在今年3月1日起为其电话智能卡进行实名登记。截至上个月31日，大约有100万张的电话储值卡在3月1日之后发出，所以所有都是已经按照相关的规例要求，在启动服务之前完成实名登记。至于在3月1日之前发出并启用的电话储值卡，亦都大约有40万张已经完成实名登记。当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通讯办为实名登记设立热线服务，共收到超过550宗公众查询。通讯办亦都进行一系列的监察和执法工作，包括在市场上进行多次的巡查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仲有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货柜码头南路近住五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跟呈祥道嘅一带咧系挤塞噶。重复一次啦，就系货柜码头南路近住五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近住呈祥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必加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呢还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排到去大涌口路，而在西贡市中心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惠民路近火山探之馆。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尖沙咀的汉口道有紧急维修，去九龙公园方向近住海防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和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讲肾脏移植之后的饮食营养须知， 尽量都是低饱和脂肪、低反式脂肪饮食啊，咁煎炸嘅嘢啊，太甜嘅嘢啊，垃圾食物啦，应该咁讲，即系你要换咗个过滤器啦，你就唔好再掉啲垃圾落去。 系啦，就呢一个位咧，就提醒大家啦， 你就唔好再虐待佢咯。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復課嘅安排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浸信會天虹小學嘅校長馮耀章校長傾緊嘅，馮校長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嗱，咪都呼吁下听众啦。咁如果大家对于复课安排有咩意见，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冯校长啊，我哋头先就讲紧咧，就系究竟吓，即系而家教育局就讲话，如果咧系接种咗两剂新冠疫苗嘅中小学生，喺半日堂嘅另外嗰半日咧，可以做一啲嘅非学术性活动啦。其实都系关于一啲嘅音乐啊、体育活动咁。咁但系同平时真系学术堂嘅音乐堂、体育堂有咩分别呢？点样区分呢？你头先讲紧嘅 哦，咁我谂系会有啲唔同嘅，咁可能喺下昼嗰啲咧，会系啲即系我哋叫做兴趣班啦，或者系啲乐团啦，咁啊又非系真系音乐课程嗰种嘅，即系譬如佢香港嘅音乐课程，咁个个都可能吹木筒笛吓，或者弹 ukulele， 咁但系去到下昼咧，就系可能啲小朋友会学唔同嘅乐器，最后咧系合奏嘅。咁好似啲樂團咁樣，咁係我諗係另外一啲校隊咯，即係會係一啲拔尖啊，咁或者一啲補底嘅課程。咁我哋一般香港學校都好多時喺下晝嘅時間做嘅。 嗯，不过咧就涉及一啲呢啲嘅非学术课外活动咧吓，咁可能啲学生就好紧张啦，都好希望咧去到参与啦。咁但可能佢自己或者佢嘅家庭咧，因为唔同嘅原因，咁佢系未打针啦，咁变咗咧呢啲嘅非学术活动咧，就有啲未打齐针嘅学生就唔能够参与啦。可能会引起一啲学生之间、同学之间嘅一啲关系咧有问题啦，或者一啲争拗啦咁。学校谂住点样去处理呢啲事啊？ 我諗其實我哋都會喺即係 復課嘅第一天，我諗整體香港都會㗎啦。我哋復課嘅第一天嘅通常第一堂啦，咁我哋都會舉行個即係特別早會㗎啦。我相信每一間學校，我諗喺裏面咧都要係首先就真係大家都一段時間冇翻嚟啦，咁都要關心下大家啦。咁另外都要講解一下，即係而家俾小朋友知道，即係明白嗰個情況。咁即係都係有一啲嘅同學係會係即係注射咗即係疫苗啦，有啲係未嘅。咁我哋仍然係要保持，無論你有冇注射，其實都應該要保持一啲即係衞生嘅警覺啊，或者係一啲喺校內要注意嘅事項啊。咁事實當中，我哋都會教導同學咧，都要去即係接納明白，即係每個人係有家庭都有個唔同原因係選擇即係接種或者唔接種疫苗嘅。咁即係我諗喺嗰個即係德育啊方面啊，去教即係小朋友去包容接納啦。咁我諗大人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嘅。咁我諗我都會喺啲信件度提醒家長啦，即係無論即係你自己或者你有打冇打，咁即係亦都係要即係喺家中即係好好即係鼓勵啲小朋友即係要包容接納。確實我哋自己都。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嘅，因為翻到嚟咁冇打嗰啲，好似感覺會係有啲嘅壓力啦。我諗我哋無論係即係社工啊，或者係老師都會即係密切留意，會唔會有學生因為咁喺心理上高係即係需要啲輔導啊，或者係去關心咁樣咯。 啊，阿馮校長嗱，我咧就有兩個建議咧，俾你就係翻去睇下，同阿你哋啲同工或者同啲校長會可以傾下嘅。 好啊，好啊，好啊。 一個咧就係咧，我覺得。一翻咗學之後咧，就會出現千差萬別嘅新問題。咁我覺得咧，要解答呢啲問題，或者以至到對呢啲問題有新嘅指引咧，係需要教育局同埋衛生署咧有一個好緊密嘅合作。所以我覺得咧，你哋係咪可以建議佢哋兩個一段時間，呢兩個署咧或者局咧一段時間咧有一個緊密嘅合作機制咧？去睇下個情況裏面發出新指引，同埋咧回答你哋所出現嘅新問題，呢個係第一個建議。我覺得呢個咧就會快好多。如果唔係咧，佢哋淨係部門之間傳嚟傳去都傳曬啲時間，即係我覺得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我有一個建議咧，即係你哋可唔可以係同教育局同埋呢個衛生署呢個聯合機制去傾咧？就係嗱，如果我哋平時做一啲發展性嘅活動咧，咁啊，梗係希望咧佢哋嘅指引啊寬鬆啲，我哋有多啲彈性啦。但系呢个牵涉到健康同埋有多危险嘅问题咧，咁我觉得就应该调翻转头要求政府嘅指引咧系比较强力啲，同埋个界定要清楚啲。如果唔系咧，你又调翻转发展性嘅嘢咧，你就强力指引就定死晒啲嘢，牵涉到命或者病嘅问题咧，你又弹性校本处理，咁我觉得就唔系几合理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要再同佢哋倾下先得。 戴校长呢个即系提议都，我觉得都好好，因为其实即系我谂，不过我哋香港净系小学都500个啦，中学有500个，成1000个校长，即系点样系有系统收集到我哋唔同人遇到即系学校嘅问题。而係可以做到個快速溝通咧，我都認同，如果係即係有啲渠道，即係可以再方便得到大家快啲咧，或者即係大學長話齋，即係有啲 Q&A 即係就整理咗，咁幫得到學校即係處理得更加好咧。我諗即係今次個復課會更加暢順。 好啊，唔該曬馮校長， 多謝你嚇。 系，多谢你。 冯耀章校长咧就系浸信会天虹小学嘅校长嚟噶。咁喺继续节目之前咧，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收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咧就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大校长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听一听一啲听众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蔡先生喺度，蔡生你好。 系你好， 蔡生，请讲。 刚才嗰位校长咧，系讲咗一个好实在嘅问题。 嗯， 就系、是、喺个管理学上边咧，系若果要垂直去作一个决策嘅时候咧，系唔可以模棱两可，话系有一啲情况喺卫生署。同教育署相关嘅嘢由学校自己去决定。 嗯嗯嗯， 就好似话 好簡單。我唔知道係咪上水鳳溪中學有位校長講話，若果去到學生翻到學校嘅時候，佢冇做快測，嗌學校去做，佢話係佢冇講唔可行，但係其實係唔適當。 明白啊，咁你同 因為因為學校佢哋唔係一個醫務人員若果去做嘅時候咧，係可能會有風險邊個同佢做咧？ 明白，好啊，多謝曬蔡生啦，都提咗一啲教育人士嘅意見啦嚇。跟住有譚太喺電話旁邊，譚太你好， 譚太， 你好，係啊， 請講啊。 冇，我想問清楚，咁嗰啲打咗針嗰啲學童要唔要做呢個動作咧？朝朝咁樣， 我都要噶，所有學生都 要 噶， 係啊，雙重保險啊，打針兼測試啊，係啊， 覺得好唔係幾公平。最多你話可能即係唔係日日或者即係隔兩日三日咁先做都好啲，咁佢又打咗針喎，佢又咁守規矩喎，咁你哋又一樣要佢日日係咁驗喎，咁一來負擔重啦，即係家庭有啲係咪先啦，即係咁計咯，咁講咯。 明白，好啊，多謝你嚇。咁啊，仲有一位聽眾喺度啊，係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你好， 係係 請講。 有問題想問嘅就係君子朝頭早做呢個測試咧，咁如果測試嗰陣時發覺嗰個結果係陽性嘅，需唔需要再做多次決定啊？定咗去 confirm 實咧？第二就係話如果係啲唔係好明顯嘅，咁需唔需要再應該係咪要再做多次咧？因為朝頭早都好趕噶嘛，個要都要趕住搭校車啊等等嘅，咁如果遲到咗嘅？咁有啲學校係當要記喺成績表嗰度嘅，咁我想呢啲個問題就要整啲校長知道，學校先方面你嘅安排點樣咧？ OK， 好啊。 其實夜晚做嗰個係又好可行嘅，點解我唔知點解佢都唔考慮 ？OK，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嚇。咁都回應翻一啲聽眾嘅疑問啦。咁其實頭先咧喺衛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上面咧，都有啲嘅記者問到張竹君醫生咧，有關於學童咧，就係每日快測嗰個問題啊。咁佢都講到話咧，就而家呢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咧，咁有個潛伏期咧係好短嘅。如果咧做疏咗咧，咁就可能會有啲嘅學童會帶病毒啦，會引嚟一啲學校爆發啦。咁所以咧都要睇睇咧嗰個情況，同埋都要睇睇翻學之後咧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先至再決定去優化啦咁嚇。咁亦都佢都建議咧，其實最好都係朝早去做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咁一啲醫學界嘅人士都認為咧，朝早做咧都係比較準確一啲嘅嚇。不過頭先阿黃生就講到話，喂一啲家長可能睇住嗰個嘅快速測試嘅結果出現一啲模糊結果嘅時候咧，就可能 幾大都要做多次啦。如果有模糊結果， 咁但係個時間好緊迫，驚趕遲返學， 情願遲到都唔好因為咁咧就。中咗招都唔知道，即係我覺得即係咁樣。 即係始終需要考慮個安全問題。 冇錯，冇錯。 休息一陣先，轉頭再傾下。 家庭醫生陳永恩， 長新冠類病症狀有一個就叫做老母，本身不是一個醫學的名稱嚟嘅，但是就我哋歸納一些咁樣嘅症狀我就稱佢為老母咯。可能覺得好似個精神好難集中啊，好似好容易攰啊，記憶力好像冇以前咁好啊。即係譬如做嘢翻工啊，喺平時咧就好似講得俗啲，就好似個轉數好似慢咗咁樣，好似冇辦法恢復到好似以前一樣。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打起立啊！跟住咧，我哋又讲讲关于幼稚园嘅安排啦，吓， 仲细个添， 系啊，吓。嗱，幼稚园方面咧，咁都讲到话咧，系同样地系分阶段咧，去到恢复面授课堂啊，吓。咁咧就会系由咧呢个五月三号起，就分阶段恢复半日课啦。咁就去到咧，五月十六号咧，就会最迟咧就系恢复全校嘅面授课堂啦。第一阶段咧就会系三分一学生。 五月三号首先复课啦，三分二学生咧就会喺五月十号复课，咁啊之后十六号咧就会全校就回复面授啦。另外咧亦都讲到话咧系幼稚园嘅学生咧，咁就都自理能力比较低啦，就算打咗针都好啦，亦都暂时咧就不宜进行一啲唔戴口罩嘅活动啦。而佢哋一般要瞓晏觉啦，咁放学之后咧就可以翻屋企休息，除非咧屋企咧就冇人照顾啦咁，否则咧就不宜咧就喺另外嗰半日留校进行其他活动嘅。咁究竟点样睇幼稚园嗰个安排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幼稚园校长，亦都系教联会嘅副主席林翠玲啊。林翠玲校长你好， 林校长系， 你好，主持你好。 首先关于系分阶段复课嗰度啦，吓，五月三号就三分一，之其余就三分二，就迟啲先开学，咁会点样去分发嘅咧？ 喺幼稚园方面咧，我哋就可以分级嘅，即系譬如翻咗高班先咁，跟住咧就低班嘅小朋友到幼儿班嘅小朋友，咁又或者咧可以，因为幼稚园都即系有好多嘅学校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嘅，整个业界里边，咁可能有啲系高班人数比较少啲，低班就人数多啲咁样，咁如果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就可以按照咧系三分一嘅学生嘅复课，咁可以就弹性啲嘅安排咁样啦。咁就首先五月三号咧，我哋就开咗一级先啦，现时就系。 会唔会都去到因应学生个疫苗接种状况啊，去到判断嘅咧？ 佢就我哋当然系而家鼓励紧我哋嘅小朋友打针嘅，咁但系而家现时嚟讲咧，我哋都系接近系有八成嗰、那个即系、就是、打针嗰、那个百分率啦，咁但系八成嚟讲，我哋都系觉得。是因为仲有两成未打晒针啊嘛，咁都系有啲个风险咯。 你哋幼稚园有八成嘅学童都打咗疫苗， 系啊， 咁都比出面整体嚟讲系高。 但系都七八成，但系都系未够九成啊嘛，吓，亦都未系全部打晒啊嘛。咁当然中间都系有啲个风险啦，吓咁。咁所以我哋为咗保障小朋友嗰个嘅健康安全啦，咁所以我哋就会系分阶段啦，即系分级复课咁样样就会好啲。咁我哋就会翻咗高班嘅小朋友先啦，咁样样吓。咁三分一复课，咁起码高班嘅小朋友佢哋嗰个自我照顾能力咧，系比幼儿班嘅小朋友咧系好啲嘅。咁所以就同埋高班嘅小朋友佢亦都要准备系即系喺九月升读一年班啦，咁因为真系翻学嘅时间又好少啊，学习嗰个嘅时数亦都系好短，咁所以我哋就会安排业界就多数系安排高班嘅小朋友翻学先咁样。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咧就系当局咧都建议幼稚园学生咧就暂时不宜进行一啲唔佩戴口罩嘅活动啦，即系唔分呢个嘅即系全部都系咧半日嘅上课嘅时间，咁就唔分呢个系唔系学术嘅科目啦，咁但系就即系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幼稚园嘅课堂，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多啲活动形式嘅上堂模式啦，可能一啲畅游嘅模式啊，或者多一啲嘅身体活动嘅咁其实都可能会有一定嘅一啲传播嘅风险嘅、哦。咁喺呢方面，其实幼稚园会唔会话都去到即系调整嗰个教学模式嘅咧？ 我哋就调至教学模式我哋都系用翻系好似我哋一般以往我哋系做开嘅，我哋都系用游戏学习啊、玩啊，用多啲嘅活动啊咁。咁所以如果即系话，冚唪唥都唔可以一啲系非学术性或者一啲活动咧，即系唔可以做嘅咁我谂我幼转系好多都做唔到嘅，因为个个小朋友都好活动噶嘛，系嘛，好活跃嘅，个个都走嚟走去啊咁所以我哋要求小朋友喺复课嘅时候咧，无论做咩活动都好，即系除咗去饮水啦，咁咧就全部都要戴晒口罩嘅吓，唱歌佢哋都要戴口罩。听老师讲故事又要戴口罩，总之喺学校所有嘅时间咧都要戴住口罩咯。除咗饮水。 喂，咁啊，即系讲笑咁讲啫，即系变得幼稚园嗰啲小朋友翻咗学之后，佢个活动性仲高过小学，可能会唔会啊？ 会啊，所以我哋都好担心咯，真系好希望咧，即系家长系喺安全嘅，即系为咗小朋友个安全健康咧，真系尽快同小朋友即系打针吓，因为啲疫苗打咗落去咧，叫做14日先至有呢一个嘅保护能力作用喺度啊嘛。咁嚟紧五月三号我哋就复课啦吓，咁都仲可以有时间咧系讲得切同小朋友打针咯咁。咁佢哋唔打针，有啲小朋友唔打针或者系小朋友佢因为细啊嘛，咁佢又戴住个口罩，其实系真系即系有啲活动系唔能够。 咗个口罩即系去做咯，咁咁同埋要有个保护能力喺度，咁所以佢哋都辛苦噶，系啊，咁同埋好多活动都要戴住啊，咁咯，三个小时都要戴住。 啊，咁即系即系我谂即系冇呢个茶点时间啦，系咪啊？ 茶点时间咧，我哋暂时而家我哋业界即系都系谂紧嘅。如果真係可能咧，全部打曬針嘅小朋友咧，我哋有啲擋板隔住，真係可能會有少少嘅食物俾佢都唔定嚇。咁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個安全嘅情況咯嚇。咁除咗飲水之外嚇，咁我哋都過往咧曾經喺個疫即係疫情比較好轉嘅時候，我哋復課咧，我哋都係冇預備茶點嘅嚇。咁但係我哋總不能永遠都係冇呢一樣嘢，以前做開噶嘛，有噶嘛，翻嚟 小朋友記得嘅可能啊。 係咯，我最開心就係食茶點嗰段時間噶啦嘛，食嘢啊，飲水傾偈啊。咁點解忽然間冇咗嘅咧？咁我哋都真係好渴望咧，即係喺疫情即係緩和嘅時候咧，我哋都俾翻小朋友呢一種嘅即係快樂嘅時光啦嚇，喺茶點嘅時間咁。咁但係我哋都要真係要睇下咧，譬如課室裏邊究竟有幾多嘅小朋友打咗針咧？咁好有可能咧，就打咗針嗰啲可以一齊食嘢嘅咁，即係但係一定要擋板，一定要安全嘅措施要做曬啦嚇。咁啊隔住佢哋啊咁，咁啊起碼佢哋都可以食下嘢嘅咁。咁冇打針嗰啲小朋友咧，可能佢哋真係咧。是冇得食茶點啦，咁佢嗰份茶點呢可能呢就係包住咗返屋企喺屋企裏面食啦，咁即係我哋都會有呢一啲嘅打算啦，我哋而家業界都係諗緊啦咁樣。 劉院長，我想問呢，頭先我哋同小學啊馮校長傾開呢，佢哋就業界之間呢就好多討論呢，就諗住開學之後呢可能遇到一啲新問題，咁佢哋就喺度傾緊點樣同教育局溝通啊，或者自己解決。我唔知幼稚園呢邊呢，你哋有冇傾過咧？就係咁樣再開翻學之後咧，又有邊兩三個問題咧，係過去唔可能未遇過嘅，但係今次開學會遇到。另外，譬如舉個例啫，我即係隨便講，可能唔係噶，就可能有啲家長話：我想擺個細路晏晝繼續喺度瞓覺或者活動喎，咁樣咁咪使到你哋可能出現咗處理上面一啲新問題。會唔會有邊啲新問題你哋覺得會遇到嘅咧？ 有噶，有新問題啦。頭先你講嗰個亦都係我哋業界幼稚園咧全日班會遇到嘅問題啦。咁同埋呢一個係做嗰個快速測試咧，朝頭早要做個記錄嗰個問題啦。我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新鮮嘅問題，同埋都係面對困難挑戰嘅問題咯。咁如果你話家長佢真係要即係喺照顧方面真係，我要翻工，我真係下晝咧已經係冇辦法噶啦。咁多個月咧，我已經係好頭痛，唔知揾邊個人湊佢好。佢真係要下晝要翻嚟。即係讀全日班嘅咁樣，咁我哋都要係有幾樣嘅考慮啦。起碼小朋友要打咗針先啦，打咗針，同埋真係係睇下個家長係咪真係有呢個社會上面一個需要，即係需要我哋學校協助照顧小朋友啊咁樣。咁呢個我哋到學校都會係校本去處理，睇下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家長真係有咁嘅需要啦。咁佢帶咗翻嚟學校。我哋照顾嘅时候咧，我哋都一定要小朋友安全噶嘛，系嘛？咁你喺隔篱瞓觉，隔篱张床瞓觉嘅小朋友，我哋都要确保，呢几张床嘅小朋友瞓觉嘅，佢都打晒针噶啦，系好安全噶啦，咁先至会系即系启动嗰、那个即系全日班嗰个照顾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支援嘅措施咁样。 系嗱，林校长啊，咁啊，幼稚园学生咧都要每日做快速检测先可以翻学校啦。但系对于幼稚园咁年幼嘅学童嚟讲，要佢哋做快速检测，即系可能要撩鼻，可能唔舒服，咁可能系更加困难啊，比起即系其他中小学生嚟讲。咁有冇聽到一啲即係家長反應，或者你哋覺得會點樣算咧？呢件事 有啊，啲家長都已經講啦。喂，如果我八點鐘翻學起身翻學，可能而家七點半我要起身噶啦，半個鐘頭都唔知搞唔搞得掂佢咧，同佢撩鼻啊！而家已經係同佢撩嘅時候，已經呱呱嘈喺度喊得好緊要，好苦惱先至咧搞得掂。咁有啲甚至乎直情係唔俾你掂佢個鼻哥嘅，你喺個廳度追住又講又講追佢廚房，即係會有咁樣嘅情況咯嚇。咁其實我又覺得如果真係有啲小朋友係好困難咧，我最近發覺咧喺市面上有一隻咧係叫做口含式嗰啲嘅快速測試棒嘅，咁家長都可以試下去即係買一支呢啲嘅測試棒。不過呢啲測試棒咧就比咧撩鼻嗰啲係貴好多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一啲即係低收入家庭或者中門家庭啊呢一啲就嗰、那個即係經濟上面又有啲困難啊咁樣。 同埋呢個係咪當局承認嘅結果嚟㗎？ 系啦，冇錯啦，呢個即未必係當局承認嘅營養結果，但係佢都係有個即係佢嗰個敏感度都強嘅。咁如果小朋友佢真係係唔肯撩鼻嘅時候咧，我哋再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咧， okay, 我哋都好過冇啊嘛，係嘛？ 咁就可能要睇下政府接唔接受呢個安排啦。 係啊， 唔該曬林卓玲校長，係幼稚園校長嚟噶，聽聽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货柜码头南路近五号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近住呈祥道一带比较挤塞噶，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开始车多繁忙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接近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83亿5千多万，恒指夜期四月份报21338点，升35点，成交1500多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66.4，升12.8；恒生中国企业73.44，升4.4；美团153.9，升6.4；快手60.65，跌4.75；阿里巴巴99元，升5毫；盈富基金21.52，升1毫；京东站团224.2升8.8，中国海洋石油11.06跌1毫，比亚迪股份223.6升2.8，友邦保险80.85跌8.5。五大升幅股份：雅士维、松陵护老集团、艾石控股、国家联合资源、绿岭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慕容家居、海龙控股、爱世纪集团、拉夏贝尔、生活概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37，日元125.5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5，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港金系报18,2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6.4美元。卖出价1957.23美元，港汇指数9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货柜码头南路近五号回旋处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货柜码头南路近住五号回旋处同埋呈祥道一带嘅交通咧稍为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去到近三聖。現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車龍就排到龍富路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最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尖沙咀漢口道因為緊急維修，現在去九龍公園方向近海防道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4月29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 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亚洲防盲基金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哇，瑞文咁香咖啡味嘅，你冲定咖啡等我哋开工叹咁醒啊！ 世杰，呢啲系咖啡渣嚟嘅啫，帮我手揸住佢啦。 你唔系悭成咁啊嘛？ 唔系，我谂住拎去回收啫。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环保社企绿行侠，教你咖啡渣升级再做。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乜嘢系高影响天气。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是傍晚的6:41，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收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戴希立啊，咁啊，翻翻嚟呢个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咧就系全民自愿嘅快速抗原测试嘅一啲最新嘅数字吓。嗱，咁政府咧之前咧就鼓励市民啦，咁就喺4月8日至10日啊，即系过去嘅星期五至星期日咧，就连续三日进行呢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咁都系可以利用翻咧就系政府啊早前就派发嘅一啲防疫服务包里面嘅一啲抗原测试包咧。去到做呢個快速測試嘅嚇，咁今日咧就喺衛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上面咧，就有最新嘅呢三日嘅快速測試嘅數字啦。就講到話呢三日咧，就總共有網上情報咧，就係3128宗陽性嘅個案嘅咁。咁啊，第一日咧會多少少，第一日咧就收到1996宗，第二日咧收到774宗，第三日咧就收到658宗，都仲可能有少量個案咧就係、是、呢、這个早呢两日咧就会再去到提交完整嘅资料，所以咧仲可能会有稍微嘅增加嘅。咁但系咧就3100几宗呢个数字咧就系暂时呢三日快速测试嘅一个揾到嘅一啲阳性个案啦吓。吓 系就呢个数字咧，究竟系唔系一个我哋值得对今次做呢样嘢肯定嘅数字咧？我觉得咧就。我都覺得基本上是好的，因為你找到出來嘛，但是我想很多人都還在討論一個問題，這個所謂全民測試是不是真的全民，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做了測試的人有沒有人不報的，這個都是有些懷疑。但就算是這樣，假設這個我們是透過這次測試做了3000，我覺得都是无论如何对香港是好的，我觉得。 的确啦，是究竟有几多市民呢在这三日到有做的这个快速抗原测试呢，这个无从得知啦，因为是一个自愿性质。咁就算是阴性结果呢都不用上报，是阳性结果才要呈报啫。咁变咗呢就没办法掌握到即参与市民的数字啦。咁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咁又的确呢不能够抹杀呢这次的行动，这次的活动的一些成效的。因为呢就其实第一日 嘅時候啦，即係講緊四月八號咧，所快速測試所呈報嘅個案咧，就係、是、比即之前嗰個趨勢，即係回落緊嘅趨勢，係稍微反彈咗啲嘅， 即係證明真係有好多有人係做咗測試又呈報，所以就睇到依個反彈就出現咗嘅。 咁而第二咧就係、是、張竹君醫生今日就喺記者會講啦。咁其實呢三日嘅快測個案之中咧，有64.3%嘅患者咧係冇病徵嘅，而咧就35.7%咧。就是有病徵的。嗱，呢個嘅比例咧，就同以往嘅一般嘅比例咧就有分別啦。即係以前嗰啲嘅快速測試嘅個案咧，比較多咧就係有病徵嚇，咁就比較少咧就係冇病徵嘅。咁所以咧可以咧就係去到推論啦。以前啲市民咧就係有病徵嘅時候咧，即係先至比較多咧去做呢個嘅快速測試。咁所以快速測試揾到出嚟嘅個案。有病徵嘅比例咪多啲咯，咁但系呢三日嘅全民快速測試嘅活動咧，咁啊見到咧有比較多嘅人咧係冇病徵嘅個案嚇，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就係一啲人咧本身佢已經帶咗病毒感染咗啦，但因為冇病徵咧就平時咧佢就唔會做噶，呢三日咧佢就做啦，所以就揾到佢哋出嚟啦，咁所以就有助咧去到喺社區嗰度切斷一啲真係冇病徵病人嘅一啲傳播鏈啊。 其實冇病徵嘅比例大咧，就説明依三日就真係有效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冇病徵嘅人，佢平時唔會做噶嘛。咁但係依家你都揾到出嚟咧，咁就證明依個咧係真係有一定嘅效果。只不過咧，如果真係全民去做，同埋大家都準確地去報咧，可能個數字仲會大啲。即係我唔係話係即係大啲就係好，但係咁樣我哋可能揾到冇病徵嘅人咧，仲會多啲嘅都唔定。 嗯，嗱，咁而家都見到呢三日嘅一啲初步嘅揾到個案嘅數字啦。咁而見到其實過去呢三日咧，其實連續三日咧，嗰、那個個案都係即係總體個案嚇，加埋核酸啦嚇。咁啊，總體個案咧都少過2000嘅。咁啊，其實整體上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即係 回落趨勢， 回落緊嘅趨勢。咁經過呢三日嘅呢個全民快速測試嘅一個行動之後，會唔會話都可以再去切斷多啲社區嘅傳播鏈，令到疫情啊喺嚟緊嗰幾日會進一步回落咧？這個要再去進一步。 不過應該都係會嘅，因為你揾到啲冇病徵嘅人咧，咁呢個其實係會幫助咧係切斷咗嗰啲隱形嘅傳播鏈嘅，即係嚇。 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啊唔知大家喺四月八號至四月十號呢三日期間有冇都聽咗政府嘅呼籲，自己做呢個嘅快速抗原測試咧嚇？咁啊個情況係點咧？大家點睇呢個行動係咪成功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醫生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林醫生 系，两位你好。 系， 嗱，而家揾到呢三日嘅快速测试咧，就揾到3128宗啦。呢个数字对你嚟讲系咪你预期之内咧？ 预期之内嘅吓，即系咁。当然，其实好难非常之准确咁去估算到底有几多宗真系，譬如因为呢、這个即系、就是、按呼吁呢个全民检测去做出嚟嘅一啲数字啦。咁因為但係好似你咁講，其實本身嗰個疫情整體個趨勢一路都係反覆向下嘅，即係特別喺過兩星期好明顯下降緊。咁而我哋見到嗰、那個實時嘅有效繁殖率咧，其實係一段時間都係低於一㗎啦。咁即使話講緊一個確診者，理論上咧，其實我哋估計都係會感染到少於一個病者嘅，即係數字上嚟講。咁意思即是話咧，其實係譬如我哋過去幾日係有幾千宗。咁理論上我哋都唔預期會揾出，即係譬如話裏面佔嘅比例咧，唔會多過一倍咁樣。咁所以揾到幾百宗，某程度上都係預期之內嘅，咁因為始終都未必係即係100%嘅香港市民都即係響應個呼籲做咗個快速測試啦，同埋亦都係考慮到快速測試係唔能夠揾曬所有病嘅，即係揾出一啲傳染度較高、病毒量較高嘅一啲病者出嚟，咁所以幾百宗都係預期之內。 嗯，你點樣睇今次呢個三日嘅全民快測嘅成效呢？ 我相信係有一定嘅作用嘅。咁其實我都認為即係政府喺呢個時候即係推出呢個全民快測嘅一個計劃咧，其實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嚟嘅。即係考慮到因為 喺呢一刻的而且確再去做一個全民核酸嘅話咧，有一定嘅難度啦。實際上面，咁另外就係、是、因為我哋知道咧，嗰、那個疫情嚟到剛剛咧，就係、是、四月尾咧，就係、是、會大概嗰個第五波嘅基本上係完結啦。即係當然可能仍然零星係會有啲個案出現嘅嚇。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四月尾咧就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尾咧，就係、是、一個長假期啊。咁事實上，如果係啱啱個第五波係去到最尾嘅尾聲，預作個長假期，同埋我哋啱啱將會放假期之後放寬嗰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咁如果我哋喺呢一刻將盡量將撳低一啲即係傳播鏈嘅話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係喺會減低呢個復活節假期之後反彈嗰個風險。 係，阿林醫生啊，嗱，即係嗰時我哋政府就提出即係。根據衛健委的建議咧，就三個減低啊，其中一個就係減低感染。咁今次就用呢個借派防疫包咧，就做呢個全民檢測。咁就有個附帶好處咧，就測多咗人出嚟咧，特別啲隱形嘅傳播鏈咧，就我覺得都係應該係對嗰個減低感染係產生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喎，係咪咧？ 啊，絕對係嘅，即係特別係譬如話要睇下，譬如呢啲。真係按呼籲出嚟做檢測嘅出到陽性嘅一啲市民咧，到底佢係個情況係點樣啦？特別係譬如話舉例，你可以想象，譬如話佢如果係其中一個家庭成員去做咗個測試，從而可能因為咁揾到佢其他嘅家庭成員原來都係一個有病毒嘅啊，咁變咗咁樣就可能咧就揾到其實。相關嗰個傳播鏈衍生出嚟嘅一啲傳播者嘅咯，即係特別係譬如家庭係有翻工翻學啊，即係喺個社區流動係比較大嘅，咁即係如果對比起譬如一個純粹一個長者自己屋企住嘅，佢嘅接觸嘅人比較少，咁對於個社區成個個疫情嘅傳播鏈係嗰個幫助係特別大嘅，咁變咗就要特別睇下，譬如呢啲到底確診者。快測出嚟嘅確診者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咁你啱啱提過佢哋冇病徵，亦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因為冇病徵，我哋發覺咧就唔係代表佢嘅病毒量一定係低嘅。咁事實上你快測咗出嚟，即係話病毒量已經係相當㗎啦。咁如果佢哋不自覺嘅話咧，即係就可能會特別係喺未來嘅假期，或者佢哋本身如果唔係咁樣測試到出嚟嘅話咧，咁基本上係會將個病毒繼續傳播開去。 醫生，我想有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經過今次咁嘅經驗咧。在日後咩情況下邊再做一次全民快測係會特別有效嘅咧，或者邊個 timing 仲係最好嘅咧？ 其實嗰個 timing 可能就係正正好似現在嗰個情況咁樣啦，即係譬如我哋覺得係社區仍然係有一定嘅傳播鏈存在，冇辦法完全杜絕到嘅。而譬如我哋有預計可能譬如一短時間之內咧有機會反彈嘅，咁事實上過往都出現即係譬如第四波嗰陣都係咁樣嘅，你見到咧譬如喺有時啲譬如今次第五波都有啲相關都係咁樣啦，喺啲長假期之後啊，咁就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反彈嘅情況出現嘅，即係我哋第四波咧，你記得咧其實由大概11月左開始，咁係因為啲聖誕假再連接啲農曆假跟住就令到嗰個波浪咧就維持咗好耐嘅啦，咁變咗可能即係我哋見到有啲傳播鏈存在，可能又有機會有啲反彈，即係最常見就係有啲假期啦，咁變咗喺啲咁嘅情況咧，就可能亦都可以係做一啲咁嘅測試去減低嗰、那個即係啲假期嘅反彈嘅風險。 阿林醫生，如果根據你依個講法咧，就有少少同上一次我哋諗做嗰個全民檢測嗰、那個。時機嗰個判斷有啲唔同，因為上次我記得有幾位專家就講咧，當我哋嘅數字跌到去三位數字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能夠處理到嘅範圍，喺嗰陣時做嗰個全民檢測就好，但你今次就會覺得全民快測，咁當然係兩個唔同嘅做法啦。呢個快測咧就最好喺假期前。又就下跌緊，但咧依家都屬於係四位數字啊！咁嘅情況下面去做喎，又係咪有少少唔同咧？兩個諗法。 咁全民嗰個檢測做個核酸，因為始終嗰、那個要求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同埋佢嗰個資源方面或者實際操作個實行性個要求較高啦。亦都譬如好似如果個疫症，我哋特別係講緊幾萬宗嗰陣，我哋就好擔心 即係人人出嚟排隊去做檢測嘅時候，都會有機會增加咗嗰、那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啦。咁變咗係嗰個情況的而且確係有啲唔同嘅。咁如果特別係市民即係適應咗呢個所謂快測呢個之後咧，咁往後其實譬如你要再啟動多一次即係全民嘅快測，其實相對嚟講係容易嘅，亦都唔會有即係交叉感染嘅風險啦。咁變咗嗰個時間性咧，就可能唔係話即係可能同核酸嗰、那個。考慮點有少少唔同啊，咁當然個原理都係咧，即係記得都係都講過，喺較早個疫症即係較早嘅時間或者較後嘅時間咧做咧，就可能嗰個比起喺高峰時候做係會好啲嘅。咁只係話核酸嘅時候，如果喺個即係社區仲有一定嘅傳播鏈嘅時候，就如果全部一齊出嚟排隊做嘅話咧，咁係有個交叉風感染嘅風險咁解啦。 阿林生， 我 可唔可以咁讲咧？就如果我哋今次有咗全民快测呢个经验咧，系咪可以话旧嘅全民检测可以寿终正寝啊？ 咁不过咧，全民快测有一个问题咧，即系譬如好似你都睇到，即系当然呢次好难去证实啦，唔知道，因为我哋冇一个即系详细嘅研究或者去调查，睇到底有几多人呼吁咗呢个快测嘅响，即系呼吁佢真系做咗个快速测试。咁变咗快速测试就唔系强制冇记录，你唔知道边个有做，边个冇做，或者做得好唔好啊嘛。咁呢个就系快速测试嘅问题。咁我可以想象到政府即系推出呢个快速测试，即系个决定咧，其中一个就系话，我相信政府一定知道咧，未必系个个香港市民系会响应呼吁嘅。咁但係呢，我估個心態就係話，你起碼揾到，至少好似咁，起碼揾到，譬如真係嗰幾百宗，如果真係原本係會錯失咗機會早診斷嘅話呢，咁起碼都一定有，唔會冇蝕底呀，即係可以咁。 即係有成果，不過成本就低啲，即係咁樣都可以揾到成果。 即係對於核酸嚟講就係。 其實會唔會即係而家呢個全民快測都有一定嘅成效啦，將來會唔會可以定期做呢？ 呢、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咁即係當然，因為相對嚟講個成本即係啲快測，基本上你都知道係即係基本上越嚟越低嘅，你見到都係啊。咁最緊要市民係接受到個即係做呢個快測嘅程度啦，同埋就市民明白，即係譬如特別係過往有一啲市民就快速測試陽性之後都唔出聲，或者唔想做快測，就是、因為譬如好怕去啲所謂隔離設施咁樣，咁變咗。政府就解釋，早前都有解釋清楚，快速測試個檢測、全民檢測做之前都解釋咗，譬如邊啲情況係未必一定要做呢個強制嘅隔離啊，即係去隔離設施咁釋除咗市民疑慮，咁變咗大家都即係同心協力明白，因為個傳播鏈喺度咧，其實就係對大家都唔好嘅。咁變咗，如果大家明白曬之後咧，咁響應就個呼籲，大家多啲人去做嘅時候，揾出一啲較高傳承患者，咁其實係比較快容易可以截斷到嗰個傳播鏈。咁其實係對大家其實有益處喺度。 咁其實今日張竹君醫生咧都喺衛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裡面講到話，呢次嘅三日快測嘅活動啦，有八成以上嘅患者咧就冇高危因素。就適合在家居隔離啦。咁睇嚟咧，其實自從咧今次呢個快測嘅一個行動之後咧，政府係咪都可能係比較即係多一個叫做定咗一個政策，就係可能俾一啲冇咁高危風險嘅人士就係居家隔離啦。呢個會唔會一個長遠嘅一個安排咧？ 我覺得其實呢個係好嘅安排嚟嘅嚇。即係當然，我哋依家係其實有一啲即係隔離設施，即係建成咗啦，咁但係話始終喺每個香港人個市民嗰個屋家居環境唔同啦，即係都家庭嘅狀況亦都唔同啦，即係有啲實際嘅顧慮係未必一定就好方便去到啲隔離設施嘅，即係可能照顧屋企人啊、住處啊咁樣，咁變咗就有個彈性可以處理到，亦都唔會話即係好似逼到市民一定要去啲隔離設施嘅，咁咁樣可能個大家市民去特別係講快測嗰度咧，嗰、那個去做嘅快測個推動力或者情報快測結果嘅推動力就會高啲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策略嚟咯，我覺得就 好。唔該曬林醫生，多謝你。系林伟信医生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听听李女士嘅意见先。李女士你好， 诶、hey，hello 你好， 请讲啦。李女士系。 系咁，我咧就喺过去嗰三日都有做嗰个快测嘅。 系。 咁我知道即系有啲人咧，佢哋就冇做嘅。咁 咁我自己嘅意見咧就係、是既然有一個方法係可以幫到整個係計算到嗰個嘅染疫嘅人數有方法咧，或者即係有容易啲揾出一啲人，咁我哋公民責任就響應會好啲。咁既然都攞咗個檢測包，我覺得就做會好啲啦。呢個係我意見啦。 多謝你，多謝你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啊，咁可能都真係啲市民咧，即係出自於。叫公德啦，或者公民责任啦，觉得是为了整体香港要找出一些隐形患者而自己愿意去做这个检测。 是我觉得即是刚才说有个检测包就有个附带的好处去做这件事，再加上公民责任，我希望如果即我们日后再会做就会多些人响应。咁使到我哋個檢測嗰個效能會發揮得更加好。 啊，頭先阿林偉信醫生都講啦，即係嚟緊都仲可以咧考慮去到安排一啲嘅快速測試嘅行動啦嚇。咁啊，對於疫情嚟講，去到揾出一啲嘅社區裏面嘅患者咧，都係有一定嘅成效嘅嚇。 即係我哋多個方法去切斷嗰啲隱形嘅傳播鏈啦，即係咁。 好啦，聽聽七點鐘新聞先，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 於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0多岁男子，上个月23号确诊，属于无症状感染，没有出境记录，已经接种3针新冠疫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晴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廉雨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并且逐渐减弱。同时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货柜码头南路近五号回旋处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分域街，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道因为水管急收的关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现在近住南昌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食小食的钠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就很容易超标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 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是晚上的7:08，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收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大希立啊，咁我哋继续讲关于疫情嘅问题啦。嗱，其实咧早前咧喺今个月初咧，政府已经讲咧话会向私家医生提供两款嘅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啦，吓，分别咧就系辉瑞嘅帕克斯洛维德啦，同埋默沙东药厂嘅莫纳皮拉韦啦。咁嗱，寻日咧就有新嘅进展，究竟系点样分发法啦？吓，咁啊，卫生署咧寻日就话发信咧俾已经登记咗使用医健通嘅私家医生，就话俾佢哋知咧，寻日开始咧就可以透过一个特设嘅网上平台，就向当局咧就要求提供呢两款嘅新冠口服药物吓。 咁啊，即系话咧，依家除咗系公立医院之外咧，政府就行多咗两步，一个就俾私家医院，嗱，依家私家医院咧就可能再俾私家医生，不过我就唔知道俾私家医生系俾私家诊所，系俾佢哋自己去做处方啊，又或中间有啲咩手续啊，去处理呢个诊所嘅问题啦。 系，咁私家医生就当然包埋一啲诊所嘅私家医生啦。嗱，佢根据当局嘅公布咧，私家医生如果想处方新冠口服药嘅话咧，就需要咧已经喺医健通度登记啦，咁啊以便记录佢哋嘅处方。咁佢哋就要登入呢个网上平台啦，去提出咧想要攞药啦吓。咁跟住咧，藥物供應商咧就會直接將相關嘅藥物咧派到咧佢喺醫健通登記嘅其中一個指定應診地址，即係話咧藥物供應商咧可能會直接咧派到去佢嘅診所嗰度啦。嗯，咁咧就個時間係點咧？咁如果係星期一至五下晝4:00之前提出要求咧，藥物供應商咧就會喺第二日嚇，盡量喺第二個工作天咧就會處理。私家醫生咧就每次可以提出唔超過10次標準療程嘅抗病毒藥物嘅咁。咁而咧抗病毒藥物嘅分發咧就會視乎藥物嘅供應同埋醫生使用嘅情況。 如果是这样做法呢，那就出现一个可能啲私家医生要傾下呢，就係佢哋就要接收或者去診斷啲有帶病嘅病人。以往呢，我记得啱啱疫情最严重嘅时候呢，就唔俾人哋去睇病都有嘅，即係有啲係话即係佢哋有清洁嘅问题呀，咁就搞到即係变咗啲去睇私家医生嗰啲呢，就驚咗嗰啲帶病毒嘅病人。咁但如果依家咁，佢可以處方同埋送到佢嘅診所咧，咁即係話個診所要開放喎，係咪咁咧？ 所以咧，呢個就唔單止係私家醫生處方口服藥嘅問題啊，而係私家醫生要睇新冠病症嘅問題啊。 係啦，診所開放啊，要係啦。 係啦，咁究竟點嘅情況之下，啲新冠病人會走去呢個私家診所嗰度睇私家醫生咧？咁而另外啦，頭先其實仲有一啲嘅問題嘅，包括咧就係嗱，頭先都講啦，醫生處方之後咧，咁藥物供應商咧就會第二日咧第二個工作天就會送去咧就係相關嘅診所啦。咁咧，其实就咁个病人嚟睇一证啦吓。咁究竟点样攞药咧？咁个病人就应该唔即唔应该再周围走啦？系咪由佢嘅家人啊去到代领咧？咁而另外就系、是、会唔会可以系送去个病人屋企咧？有啲人提议。另外有啲人话啊，其实如果惊呢个诊所系有呢个嘅病人嚟到有个感染风险嘅话， 會唔會有其他方法睇症都可以開到呢個新冠藥咧？包括係譬如視像睇症，係咪都可以讓醫生可以開到呢個新冠藥咧？嚇， 咁啊，而且係咪呢啲藥應該就免費嘅啦？咁但 係 又係啦，點樣能夠用得其所而又唔會？濫用或者是出現了一些流弊的出現呢，這些都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 啦。我們的電話是1872311 1872311，對於現在私家醫生呢都可以處方到這個新冠口服藥啦，各位聽眾怎麼看呢？大家會不會譬如真的不幸染到的時候可能都會考慮去看私家醫生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傾下的。這個時間呢，我們電話旁邊請來一位家庭醫生林永和医生啊，林伟和医生你好， 林医生， hey, 大家好啊， 系，首先就系你自己啦，都问一下你自己有冇开始去到处方呢只药咧？ 嗱，咁我哋其实大部分医生咧就寻晚收到电邮啦，咁就都可以即时订药噶啦，咁我自己其实寻晚都订咗噶啦，咁都好多医生亦都系即系谂住帮手嘅，都寻日订咗啦，咁就暂时今日咧就未送货，因为佢可能都系四点结束咧，咁所以可能今日统计咗点样物流方面咧，我估陆陆续续听日都会收到药噶啦。 但头先我哋讨论咧就系嗰、那个其实系诊症嘅问题啊，吓，即系以往咧就系私家医生。就冇睇咁多呢啲嘅新冠症啦，通常咧都係請啲病人咧去睇去醫院啦，或者去一啲醫管局開嘅指定診所啦去到睇啦咁。咁而家其實咧要俾私家醫生去開藥，即係話咧佢哋要睇症咯喎咁。咁其實咩情況之下啲新冠病人會嚟診所度睇症嘅咧？ 係啦，咁其實係呢個都好重要嘅問題。究竟一啲散佈社區嘅私營診所咧，就即係嗰個角色喺防疫上咧？是怎样即是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啦。咁我諗或者都可以讲返少少啦，其实係二三月疫情最犀利嗰时呢，咁其实我哋即係一般诊所呢，其实好多即係相熟啊睇开病人呢，咁其实去喉咙痛啊发烧啊咳啊咁嚟睇。咁有好多呢其实佢都话自己做咗快速测试阴性嘅。咁不过呢过两三日呢全部都系阳性嚟嘅。咁所以我哋某程度上都睇好多即係所谓确诊者嘅。即係最多你话佢已经系即係有一个确诊报告嘅。咁基于佢即係佢可能都知道自己唔好周围走呢。咁就所以就冇出街啦。咁有啲呢就所以采取就打电话同个医生即係睇开嘅。咁睇下点样即係幫佢啦，譬如有啲就即係都了解翻，譬如去急症室，定係其實可能都唔係咁緊要啫，就喺啲屋企度或者有一啲藥啊，點樣安排係教佢點樣處理啊咁樣啦。咁然之後慢慢咧，後屘就開始有指定診所啦。咁就變咗可以即係配合翻，譬如有啲病人咧就可以直接去指定診所啦。咁但係即係好多一啲私營診所咧，就按自己嗰個即係睇法啦，即係唔同醫生有唔同做法啦。咁即係但係我認識嘅都唔少醫生咧，咁其實即係去發燒啊、傷風咳啊，特別係啲睇開嘅病人咧，咁其實佢哋都即係會，因為嗰陣時都有一段時間咧，佢去急症室就話唔好去啦，話爆曬棚啦。咁但又自己又慌失失，又唔知點。咁其實嗰個病人可能睇咗你十年，即係一向啲病歷都喺度，傷風咳又睇開，大小病都喺度睇開。咁變咗嗰個階段咧，咁嚟到揾我哋咧，我哋其實即係冇理由，即係好似話唔睇佢咁樣噶嘛。咁所以都好多時咧，我哋都好多醫生咧，總之自己著好曬啲防疫嘅，咁盡量去配合啦，咁去睇症啦嚇。咁當時就盡量可以安排到嘅一啲社交距離啊，譬如即係如果係一啲病人係即係知道佢高風險嘅，譬如發燒啊、傷風咳嘅，咁可能喺啲細嘅診所咧圍企門口咯。咁另外咧就即係可能其他病人啊，譬如有啲打疫苗啊嗰啲，就喺裡面啊咁樣啦。咁盡量就空氣啊、消毒啊嗰啲，我哋即係可能一睇完就即刻揾漂白水啊抹過曬啲地方，咁啊嚟到即係好似打仗咁嗰陣時就即係健步行步咁做啦。咁啊，如果到而家咧，咁其實可以話好少嘅，即係零星嘅確診病人即係嚟揾我哋。到我今日成日都冇一個係即係一啲新症嘅，咁所以即係。即係個疫情咧，我哋喺前線睇係即係大大回落緊嘅。咁同埋我諗都開始，因為即係指定診所咧，其實都即係好多間啦。咁好多市民亦都即係掛號咧，我哋知道即日掛咧就即日有得睇。 咁佢哋開始真係少咗一啲新症咧，變咗佢哋如果去指定診所都好方便嘅，咁所以可能有部分病人咧，即係都會即係變咗情願去指定診所睇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我哋即係相對咧就其實唔係話咁多一啲所謂確診者即係嚟揾我哋，多數反而係嗰啲咧好翻咗啦。即係有啲唔好話長新冠啦，但係就總之仲咳緊啊、攰啊，或者瞓得唔好啊、情緒啊，咁嗰啲咧就好多，即係而家嚟睇前線醫生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案例咯。 咁阿醫生，我就想問咧，如果係確診者，如果依家依個時候嚟咧，你哋第一咧係咪都係請佢喺門口等等先，唔好走入嚟嚟治？咁然後你哋確診咗，你又真係證明佢係啦，你先俾藥。如果佢又唔知嘅，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咪確診嘅，咁你哋又應該點處理呢？依家真 係係啊，嗱，咁我哋都業界都摸索緊嗰個定位點樣幫手啦。咁都可以話，而家疫情回落咗咧，就正正俾我哋即係諗好個公司型協作個模式啦。咁嗱，即係我覺得大前提，即係我哋都可以提供一啲即係對症可以控制個病毒繁殖同埋即係減少重症嘅藥物咧，咁即係私營醫生可以做到咧，咁呢個即係大原則上係好嘅。咁只不過我哋點樣幫手咧？就嗱，如果係即係而家已經係話係確診者，譬如係你相熟嘅病人咁樣，咁變咗我了解曬佢即係有啲咩慢性疾病啊，食緊啲咩藥。咁如果係我要可以處方嗰啲口服藥咧，咁變咗我可以掌握得可能俾一個即係從未睇過佢嘅指定診所嘅醫生咧，會比較好啲啦。咁同埋大家都有一個即係信任啊，有個關係啊咁樣，咁都即係可能講兩句，佢都會安心好多，知道點樣做嘅。咁因為佢哋譬如話打電話嚟預約，咁我哋咪可能預約個時間咧。例如我自己諗到嘅做法，就可能每個譬如每週咧就最尾嗰段時間咧就先睇佢哋咯。咁啊，譬如其他病人都睇曬啦，咁啊可能剩翻嗰一個鐘就睇佢哋咁樣咯。咁之後我就可以消毒翻個環境啊咁樣啦。咁又或者如果真係去即係可能 walk in 啦，我哋所謂咁啊嚟到咁啊又話確診嘅，咁我哋即係都睇翻佢個情況，咁可能唯有就係、是、即係可能好似頭先講啦，喺門口 即 係 叫翻出門口先，即係 等先啦。咁就然之後可能其他病人就睇下即係多唔多啦，咁即係盡量安排睇下可唔可以減少嗰樣嘢啦。咁事實上另外我哋有時都會俾兩個口罩佢啦，佢唔好周圍摸啦，唔好講嘢啦。即係上嗰段時間咁樣都好多醫生咁樣都捱過咗嘅，即係有啲都即係一路即係員工啊或者醫生都一路冇受感染咁樣咯。 林醫生，其實即係你頭先講咧，就你都訂咗啲藥啦，就。其實但暫時你都未遇過啲確診者嚟揾你啦。咁你其實攞定啲藥就我嚟以備不時之需嘅啫，係嘛？ 可以話嗱，既然因為都係啱啱開始啦，其實我哋原先講呢樣嘢都係十零日前啦。咁其實嗰陣時就即係嗰個需求啊，同埋我哋即係都好多病人陸陸續續，即係我啲熟嘅病人，如果我都可以提供藥俾佢，我就覺得即係有一個好處嘅。咁但係而家到而家，雖然係唔係咁多病人係咁咧，咁但係我哋即係可能了解咗啦。譬如我哋知道點樣訂藥，同埋咧而家登記翻啲資料，譬如我哋即係可能入翻醫院通，譬如佢每個病人用咗，咁我哋寫翻啲病歷啊，睇下點樣同公司人協作翻啊。咁如果呢個模式大家都運作順咗，又知道啦，譬如可能嗰、那個如果係嗰個感染控制上面。即係點樣又，譬如我哋醫生好多又幫手打針啦，咁自己又有啲其他即係非新冠嘅病人啦，咁又再加，如果可能一日即係可能五個以內嘅啫，我相信唔會好多嘅，咁就一啲確診者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去協調翻，同埋都探討緊究竟嗰、那個譬如話搖佢診症嗰個可能性咧嚇，因為都醫務委員會其實就批咗，即係其實都可以咁樣做，不過我哋都。即係有個大前提嘅，即係如果可以面對面聽下肺啊，或者了解翻啲情況咧，咁係即係都有個即係好處，同埋即係會穩陣啲嘅。咁所以，譬如如果而家嚟講，既然嗰個指定診所個工作量唔係咁大，咁譬如有個確診者嚟揾我哋，咁我哋即係都可以考慮，不如你去嗰個指定診所啦，就而唔係用一個遙距診症咁嘅模式咯，咁我哋就要同病人傾，究竟即係點樣對佢最好咯。 我想問翻咧，就係其實以你嘅理解咧，而家嘅指引咧，私家醫生診所咧係咪可以儲存啲呢啲新冠口服藥嘅咧？ 即係可以㗎， 可以嘅。 我哋譬如聽日。 可能啲貨嚟咗嘅，譬如我訂咗十盒一個療程嘅其中一隻啦，另外嗰隻咧就五盒咁樣咧，咁其實佢哋都係擺喺室温嘅啫。咁、所以我哋 stock 定啲藥喺度，譬如有個病人真係嚟嘅，咁我哋其實好似睇平時睇病咁，個藥房就即刻開埋俾佢，佢都唔使周圍去邊嘅。只不過嗰隻藥我哋就唔會有一個收費咯。咁但係其他診症上，即係一般我哋都係即係離開睇嘅，平時都係收幾多錢嘅，譬如診金幾多。咁如果有啲唔使用其他藥，淨係要啲口服藥，咁咪淨係收診金咯。咁、如果有啲其他藥物嘅，咁咪按翻嗰個平時個收費。咁我諗病人都理解嘅。 喂，咁但係我就想問啦，譬如你攞咗十盒咁樣啦，有用過或者冇用過，咁第日政府就主要係靠信咧，就你哋用咗幾多盒或者冇用過，又使唔使俾翻佢嘅？如果將來 其實係啦，我哋都唔敢攞太多住啦，因為而家開始低翻咧。咁我就覺得因為嗰個藥都有嗰、那個有效期都幾耐嘅，都有成年以上。咁我哋有時都有啲專家都話六至九個月都有第六波咁樣啦。咁變咗我諗，即係一起，如果假設突然間六月譬如有多咗一啲個案嘅，咁而我哋即係個即係前線醫生都會即刻有啲藥 stock 喺度。咁我哋咪到時即刻發現佢咁樣就。即係開藥俾佢，咁其實喺最短嘅時間開到藥俾佢，咁咪可以即係越快咧就可以即係個療效越好咧，咁就希望可以即時嗰個反應咧就冇之前第五波咁慘啦，咁我哋可以即刻可以減少一啲重症嘅一個即係去曬湧曬去急症室咁樣 咯。即係你哋同政府對數係靠信嘅啫，係咪大家？ 咁我哋每個病人真係都要入翻嗰個資料，譬如俾咗。邊個人要入身份證，要入曬寫翻點解開俾佢啊咁樣嘅， 即係話咧個病人嚟睇症咧，就可以即時攞到新冠口服藥翻去啦。OK， 有冇其他一啲可行嘅一啲派藥嘅一啲方法可以探討一下咧？譬如話譬如嗰個病人係搖佢睇症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有其他譬如送上佢屋企呢啲安排咧？ 嗱，咁我諗都有啲大型嘅私營機構咧，而家都做緊嘅。咁啊，我諗視乎即係個物流啊，即係基本上係可以嘅，只不過我哋要肯定即係嗰個藥係運送即係去到真係即係個患者度啦，咁同埋個時間唔好有啲失誤啊咁樣。咁我相信都有啲機構或者有啲私家醫院都做得好好嘅，咁呢方面佢哋如果都可以繼續做嘅，只不過即係搖佢診症係咪一個即係唯一一個可行嘅，即係對於佢哋確診者嘅方法咧，咁我哋就要探討啦。譬如佢係其實可以，如果而家即係指定診所既然有位嘅，咁我哋可以叫佢去睇啦。又或者其實叫佢嚟面對面嚟診所睇，係即係如果個病人即係好唔想出街又唔想感染人嘅，咁我哋要傾過，即係一啲條款我哋了解咗，咁我哋最終係用即係搖佢診症跟住送藥啊咁。即係呢啲就要有時我哋要寫清楚，即係點解要咁樣做啦。如果唔係，我哋都係傾向其實面對面去診症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多謝你， 多謝你， 係，拜拜。 林永和醫生咧就係一位家庭醫生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 睇下处理呢单汇款嘅阿芳， 我冇心噶， 冇小心管理资料嘅 Ivy， 吓又关我事？ 仲有总公司嘅大老板， 我都有份， 双手睇落干净，其实暗藏邋遢，唔留神唔怪得变成电骗魔嘅幕后帮手啦。 由香港电台同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 《防骗攻略》， 星期一晚9:25喺港台电视31首播，声音版本125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是1872311，欢迎大家咧就系打电话嚟讲下咧我哋头先讲嘅同疫情相关嘅题目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徐女士喺度，徐女士你好， 徐女士， 系你好啊，主持， 请讲 啊，主持，我个 case 咧就系我三月中旬就确诊啦， 系， 咁我系住三房噶嘛，三房两次，咁我自己报上去啦，平托，咁佢有一栏俾我哋剔噶嘛，你需唔需要安排你隔离？咁我剔咗唔需要，点知咧第二日咧？就整个短信俾我咧，就话你要隔，你要被拎走，即系去隔离中心咁。跟住咧，如果你系24小时唔去约车咧，就会罚你5000蚊。嗰时5000啫，唔知监禁几多个月。咁啊吓到死啦！打唔打好咧？我真系唔想走，我冇需要咗，我得两个人住三个房两个厕所，我走去边咧？又老人家五到万，即系 好又好驚嗰陣時話哇去方去青衣方艙好得人驚咁講。 結果點啊？ 結果我冇打佢又冇人理我咯，但係都好驚，驚住第一驚住罰我，第二驚住真係有人嚟捉我走。咁咧我同期咧我識得九個人陸陸續續，計埋我九個人都確診，得三個人夠膽報，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最多人確診啦，冇醫生睇啦。指定診所都約唔到啦，冇藥食啦，又唔俾你留喺屋企啦，即驚到咁嘅。去急症室又唔會收你啦。咁我哋嗰時真係個病其實唔係好辛苦，但係好驚咯。 即係結果都冇政府人員就送你過去一啲隔離設施，冇啊。 好在咯。 有冇罰到錢？即係結果冇罰到錢你啦。 OK， 系啦，即系乜都要靠自己。同埋我啲朋友而家都想攞翻嗰张确诊隔离令做确诊证明咧，都冇办法咯。 过咗时间啦，可能 系啊。系啊，个电话咧，即系有个电话俾长者打噶嘛。佢就话要三月十五号之前嗰啲就得，三月十五号之后嗰啲唔得。咁变咗佢哋而家都攞唔到。因为我咧，如果我打咗两针啊嘛，如果我冇嗰张，我有报我就冇事啦。我有嗰张嘢，我就唔使打第三针。当我系确诊系打咗第三针，但系佢哋冇嘅咧，就要打第三针咯。 系噶， 所以就会好惨咯。 明 白，即系变咗六月嗰时要打齐三针，佢哋就唔可以出街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徐女士嘅电话吓，咁啊唔好意思都听到佢嘅分享啦。咁啊的确咧，即系好多嘅市民咧，都喺疫情底下咧，都出现咗啲唔同嘅问题啦。即系讲翻上个月咧。在一個醫療資源啊、隔離設施緊住的情況之下咧，的確係出現了很多不同 的 問題。 好亂龍嘅嗰時係啊， 好啦，我哋都想之後轉一轉話題咧，講講另一種嘅藥物啊嚇。咁因為咧就近排咧都大家去討論咧一隻係嚟自阿斯利康藥廠嘅預防性新冠抗體藥啊。咁啊注射性嘅咁啊我嚟咧係俾一啲免疫力低啦嚇，唔適合接種疫苗嘅人士咧，去到增加佢嘅一個抵抗力嘅咁。咁究竟而家咧，醫管局咧就都被問到咧，係咪會買呢只嘅藥物啦？咁就講到話會研究下呢個供應使用情況，審視下本地嘅情況同埋臨床數據，諮詢專家之後先至再作決定啦。咁即係咧都冇排除到會買呢只藥啦。咁有機會啦。咁究竟呢只藥係點樣？有咩效用？適合咩人呢？嗱，轉頭七點半之後咧，再同大家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早前一连三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呈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28人。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学童是否有接种疫苗，同埋系咪进行快速，同埋系咪进行快速测试，唔能够相提并论。要求学童复课之后，每日翻学前做快测，系希望好快知道结果，避免学童受感染喺校园造成爆发。当局会视乎复课之后嘅情况，系咪需要优化有关安排。卫生署表示，接获医疗机构的进一步资料之后得悉，该机构本月初在天水围一间中学校舍为区内学生举办外展疫苗接种活动的时候，有一名护士学生为一名学童提供肌肉注射的时候，发现未有抽取疫苗，已经即时停止接种，并向在场主管报告。主管向家长解释，并且致歉。在取得家长同意之下，由在场另一位医护人员为当事人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医疗机构亦在同日和第二日跟进当事人的情况，得悉当事人无碍。教育局澄清，事件和有媒体报道所指的天水围官立小学无关。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下午与选举委员会举行两场网上交流会，并且在社交专页直播。首场有大约40名选委出席，多名选委提出不同建议，包括要求尽快通关、就改划土地、政府拆墙松绑、重建香港品牌、推动普通话和推行国民教育等。 首场网上交流会历时超过一个半小时，有28名选委就不同范畴发言。李家超在结尾的时候用了大约4分钟回应，表示很重视有关意见和观点，亦都很有参考价值。他撰写政纲的时候会吸纳有关意见。李家超又说，听到大家认同他的施政理念，已经是改变整个社会文化的第一动力。他会针对某些范围做一些变化、变革，希望尽快有成绩。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出夏巴兹·谢里夫为新一任总理，接替被国会罢免的伊姆兰汗。夏巴兹·谢里夫之后宣誓就任，指新政府将会继续推动中巴经济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祝贺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又说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方期待与巴方携手努力延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影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已经系交通正常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九龙塘律伦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鲤鱼门道、观塘道左转去将军澳道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还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三成。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尖沙咀汉口道有紧急维修，去九龙公园方向近住海防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大埔东昌街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跟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呢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咁喺國安法裏面咧，第46条咧，就係如果當嗰個公平審訊嘅程序係受到影響嘅時期咧，嗰個案件咧就可以唔用陪審團，佢換咗3个法官去審。咁所以達至公平審訊呢個目的咧，係完全可以按住咁嘅程序咧係做嘅。 星期六晚上9点，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我哋頭先就講緊咧，就係而家有一種嘅藥咧，係一種預防性嘅新冠抗體藥啦，就嚟自阿斯利康藥廠嘅，係一個注射性藥物嚟噶，咁係俾一啲嘅免疫力低啦、唔適合打疫苗嘅人士咧，去到增強咧佢對於新冠病毒嘅抵抗力噶。咁究竟香港應唔應該買呢只嘅藥咧？咁佢又同啊，譬如疫苗有咩分別咧？嚇，咁我哋而家咧就電話旁邊啦嚇，但係嗱，我哋請嚟咧一位藥劑師，就係。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的会长崔俊明，崔俊明你好， 你好你好， 崔生你好。 首先就是这只阿斯利康的预防性抗体药，怎么读这个英文 Evusheld 其实个原理是怎样的呢？是一只怎样的药？ Evusheld 其实是一些在一些感染了的人士，就是那些血清那里提炼一些抗体出来的，当然它就不是直接打下去那些其他人士，它是经过间药厂就去再整个之后呢，令到它留在身体的时间长一点，还有呢就其实它需要是两个成分，我们叫做单株抗体呢，才可以产生，即是才有些抗体可以保护到那些中度至严重的免疫系统不全的人士。那什么叫中度至严重免疫系统不全的人士呢？即例如有些正在接受了癌症治疗的人士，或者本身要吃一些药，譬如一些类固醇啊，抑制了免疫系统啊，或者一些叫白血病，或者叫慢性淋巴细胞的白血病，这些或者器官移植的病人，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呢他比较弱的，就算你接种了疫苗都好啦，他那个抗体水平都是很低，甚至乎是零添的。那这班人士呢就需要靠这种针剂咁去俾返一啲，直接俾返一啲抗体俾佢。 嗯，即係佢打完呢隻嘅药物之后会有一啲抗体喺度嘅。 冇錯，因為疫苗本身咧，你要靠身體自己嘅免疫系統去產生抗體，但佢就唔使嘅。你個免疫系統點差都好啦，佢其實直接將一啲抗體打落身體咁解啫。但佢有個特別之處嘅，當然啦，我哋之前都聽過話，將啲即係康復咗人士嗰啲抗體打入身體。咁但係因為如果咁直接咁做法咧，佢留喺身體嘅時間，啲抗體留喺身體嘅時間咧，得2至3个月到啫。但係而家阿斯利康呢只Evusheld 是可以最少可以留在身體6个月的。 崔先生，次次訪問你呢，我都突然間會有很多問題想請教你的。其中一個問題呢， 我就反為這樣想法。現在我們對病毒認識呢就深了，亦都應對疫情呢開始站穩腳呢，我們就可以想多很多問題。好了，正如剛才說呢，這隻藥呢就可能在那個預防，特別對某一類的病人是有用的。咁又對抗嘅疫情，我哋都要打針，有唔同嘅藥啦。病咗嘅人咧，我哋康復期間咧，又幫助佢恢復咧，又有唔同嘅藥啦。包括啲藥咧，又有中藥，又有西藥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你睇咁多最近嘅國內外嘅研究咧，有冇邊隻藥咧，我哋係要留意要買，而我哋嘅政府依家係未係好留意到嘅咧？ 其實我發覺就啱啱相反嘅，即係其實香港政府咧係嗰啲真係個成效高嗰啲，嗱無論疫苗又好，或者感染咗治療嘅藥物咧，佢都係買針對買一啲成效高嗰啲嘅，即 係 譬如而家有口服藥，佢當然呢個口服藥係輕度至中度啦。咁疫苗就先講啦，疫苗佢又買到呢個 BioNTech 即係伏必泰，去到 91%， 咁當然佢又有呢個科興啦，咁就呢個就係嗰啲滅活疫苗。咁但係其實調翻轉頭咧，就反而我哋政府咧就針對性買一啲日後效性高啲，無論係一啲輕度至中度嘅口服藥，或者而家呢只最新嗰只，佢都研究點解咧？因為其實有一班病人大約2%到啦，如果睇翻我哋嘅人口咧，大約有2万人咧係就算你 接種了疫苗都好啦，佢啲抗體係好低，甚至乎係冇嘅。啊，咁佢而家就想照顧翻呢班，即係就算你俾打咗疫苗都好，佢都冇效，而俾翻呢班人有呢啲保護作用咁解啫。嚇，咁現時嚟講咧，當然啦，你話誒中藥嗰啲，咁中藥佢都有嘅，咁但係中藥一般嚟講，我哋舒緩性啊，啊暫時治療嗰啲暫時未有咯嚇咁。 即係你嘅意見咧，即係話我哋政府或者我哋啲專家咧，依家嗰個研究嘅視野係闊嘅，同埋咧個對於啲藥嘅效能咧跟得好貼嘅，係咪？ 係啊，因為其實呢只 Earthself 咧，其實啱啱喺美國先攞到嗰個即係緊急使用權啫嘛。咁但係佢已經講緊話要買啦。咁同埋而家當然啦，唔淨止香港想買啦，即係好多世界地方都想買。但係好多時嚟講咧，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買到個機會都好高嘅嚇。咁因為始終我相信啊，藥廠都知道香港都會係打入中國市場一個好緊要嘅地方，所以佢俾香港用咧，其實打入中國市場係容易啲咯。嗱，舉個例啦，有隻口服藥係中度至輕度嗰隻 Paxlovid 香港就用咗啦，跟住先至國內先慢慢引入嚇。咁其實呢個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就去打入中國市場嘅一個最緊要嘅門檻嚟噶啦。 咁其實即係話香港除咗自己因為有錢同埋個研究好，就幫到本地人之外咧，其實客觀上都對國家有啲貢獻喎，係咪咧？ 一定有啦，因為其實香港好多一啲癌藥啊，即係所以你點解早期嚟你都聽到有國內人士走嚟香港去治療，因為有啲癌藥佢因為註冊得快啊嘛，即係香港其實好追得好貼嘅，有好多新嘅癌藥喺美國有咧，香港好快一兩年都有啊，咁反而國內就要做個臨床試驗先至俾佢註冊，咁但係而家好啲啦，咁就係香港入咗，佢都承認香港註冊嘅藥物，咁所以變咗香港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門口咧，入嗰啲新藥啊，或者入一啲高科技嘅藥物俾國內嘅。 我咧仲有一個問題咧，聽啲朋友講咧，即係如果係同一隻藥，依家賣俾香港，或者將來咧佢賣俾大陸市場，除咗因為個量會好唔同啦，因為大陸買好大量咧，會唔會兩隻藥個價錢會唔一樣咧？買嘅價？ 會㗎，尤其是嗰啲即係高即係貴嗰啲或者嗰啲癌藥咧，因為始終中國個人口多啊，佢嗰、那個即係、那個我哋叫做談判個價錢咧係會容易啲嚇、啊，即係起碼佢個用量大好多嘛。咁所以變咗可能佢攞到個價錢會平過香港，同埋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國內嗰個價錢咧個透明度高好多嘅啫，但係香港咧你都睇到啦，成日都問話呢只幾多錢啊，呢只針幾多錢，但係好多時都係藥廠話唔想即係唔想去公開呢啲價錢，咁但係國內咧個價錢好透明嘅，變咗個競爭力係容易咗好多嚇。 咁如果國家買咗只藥之後，又唔可以幫香港走翻出嚟平啲，唔得喎，係咪？ 唔得嘅，咁樣就變咗違反咗嗰、那個那個商業嗰個考慮。咁、所以其實嘅意思咧，即係話每笪地方個藥錢咧都唔同。嗱，美國反而佢個癌藥係比較貴啲，香港喺中間度啦。咁國內係最平嘅嚇，咁所以有呢個價錢嘅分別喺度咯。 係，崔俊明，我都想問翻呢只嘅預防性新冠抗體藥啦嚇，咁啊佢俾而家係主要係俾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咧去到用呢只藥啦。咁啊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啊咁同疫苗都好相似喎，咁其實適唔適合喺一啲其他一般嘅人士身上面咧，會唔會亦都有一個信息就係話啊有呢只藥啦就唔使疫苗啦？咁驚唔驚有呢個信息混亂咧？ 嗱、要明白咧，呢只藥咧就係喺啲康復者嗰啲血清提煉出嚟再改造嘅啊。咁即係你知啦，康復者都係有限嘅，即係而家越嚟越少啦。咁以前梗係多啦嚇。咁呢個所以咧就佢集中咧都係講緊中度至嚴重嘅免疫系統不全，兼且佢打完疫苗好，或者你預咗佢打疫苗都冇抗體咧，先至用嘅，或者對任何疫苗都有嗰啲成分都有嚴重過敏反應啊，即係直情唔掂得疫苗嘅，咁呢啲人士先用咯。咁、但係你話，咦？我哋嗰啲譬如普通人得唔得咧？其實就唔建議嘅，因為點解咧？疫苗永遠係首選先嚇、即係要靠自己嘅免疫系統去製造。嗱、當然啦，你話我唔靠自己，我靠呢啲藥，直情係直接俾嗰啲抗體我，咪仲方便咁。咁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啦，因為始終佢嗰個產量都係有限啊。咁同埋我哋如果有疫苗通常都會俾自己身體去製造就好啲。嗱，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呢隻針咧，佢嗰個保護可以有效到去六個月啊，最少六個月啊。咁同疫苗差唔多，大家都知道六個月之後啲抗體慢慢會減少啊。咁其實佢拍得住疫苗嘅。不過，因為佢嗰個即係供應有限啦，我哋都希望就俾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啦。 咁即係你贊唔贊成去到香港去到買呢隻嘅預防抗體藥翻嚟呢？ 其實我贊成係買就俾一啲頭先講過嗰啲即係免疫系統好差、好嚴重不全啊，或者中度不全，同埋你俾疫苗佢都製造唔到抗體嗰啲，或者好低抗體嗰啲咧，係需要嘅嚇。咁大約係20,000人到啦，即係其實喺外國都係計算到大約有2% 嘅人口係需要呢啲嘅針劑嘅嚇。咁但係疫苗咧就點解咧？就疫苗肯定個價錢平啲。啊，同埋咧，佢個廣泛嘅用途係多啲嘅，即係你諗下，由細路仔好細個啊，5歲嚇，就甚至乎你免疫苗去到3歲，至到佢係年長去到90歲、100歲都得嘅。但係呢只藥咧係最多就係去到12歲嘅啫，嚇，12歲或以上先可以用。啊，咁孕婦又唔用得啦，餵哺母乳又唔用得啦，冇數據嚇。咁反而疫苗就有啲數據啦，係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崔俊明，多谢你， 系多谢晒啊。 崔俊明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噶。 少盐啊，唔该， 咁咪冇味咯。 唔系啊，本身已经有肉味噶啦。少糖啊，唔该。 话明糖水少糖，咁咪咪糖水啦。 仲清甜啲，健康啲噶。 系咪真系少盐少糖可以更好味，更 keep 住健康咧？ 真系可以噶。嗱，留意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有今晚食啲乜少盐少糖营养篇，营养师同你拆解。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朝10:04《开心日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全球疫情反复，对社会、经济以至其他层面的影响实属意料之外。全球病毒学家和科学家不断努力研究疫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疫经智慧又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全新方向去认识新冠疫情？岑日飞、彭宏基、谭少章一起从疫经智慧看新冠疫情。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一则的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收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戴希立啊，而家时间咧就系晚上嘅7:49啦。再讲一讲一啲教育嘅议题啦吓。咁咧就嗱，中学文凭试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22号就开考啦。咁啊，之前咧就教育局咧亦都系安排咗一啲确诊嘅或者系一啲嘅密切接触者嘅考生，可以去到竹篙湾呢一个特别考场咧去到应考嘅咁。咁啊，但系咧仍然有唔少嘅考生啦吓，家长啦都有唔同嘅压力啦，或者担忧啦吓。咁因为个疫情咧，始终咧都比较难预料啊。究竟去到4月22号个情况系点咧？佢自己吓到时嗰个状态会系点咧吓？咁呢个都大家关心啦。另外咧，亦都有啲嘅考生咧，亦都近排有啲嘅调查机构咧，去到揾到出嚟咧，就系喺内地嘅考生吓。嗱，有一个嘅机构咧，叫做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啦。咁佢哋就系由粤港两地嘅教育专业人员组成嘅一啲交流平台嚟噶。咁近期咧就访问咗一啲嘅应届嘅考生啦，同埋佢哋嘅家长啊。咁佢有一个嘅发现咧，都系值得留意嘅，因为咧佢哋嘅受访者之中咧，有46位咧就系内地学校嘅中六学生，亦都有啲咧系佢哋中六学生嘅家长嚟嘅，咁发现咧，佢哋咧就都认为咧吓，应该咧要喺内地嗰度设立一个考试场吓。 喂，我就觉得依家考试咧就照顾啲考生啦，多咗好多措施，譬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咧，有特别时间学同特别嘅地方去安排啦。如果病咗嗰啲，你又可以申请即系评估啦。確診同埋密切接觸者咧，又喺6:30前又可以有得選擇，即係咁依家就出現咗一個新嘅問題咧，就去咗外地或者依外地係包括內地，咁又有一個要求，咁究竟依個要求係咪可以做得到，同埋依個係咪一個合理要求咧？咁呢個咧就可能政府裏邊咧要研究一下啦。 係，佢哋嘅調查咧發現係多達80%啊，住喺內地嘅應屆 DSE 考生啦嚇，同埋咧就多過75%，佢哋嘅應試考生嘅家長咧贊成喺內地嗰度咧設立考場， 因為佢翻咗去啊嘛。 係啦，佢哋而家其實喺內地住嘅。咁佢哋嘅關注點咧就係佢哋憂慮咧，第一就係咧驚疫情持續啦，翻嚟香港考試咧要被隔離啦，另外 外咧就系话疫情持续咧就唔能够嚟到香港应试，同埋咧就惊考试期间咧受到感染嘅咁。咁究竟啊点样去理解呢啲嘅内地考生嘅一啲关注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嘅副主席黎子杰啊，黎子杰你好， 系你好， 黎生 系。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佢哋嘅忧虑咧？即系譬如话系佢哋话翻嚟香港系惊会被隔离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可唔可以譬如用而家回港二啊呢啲计划系早少少翻嚟香港嗰度应考嘅咧？ 佢哋可以用回港二应考嘅，但系咧其实系有好多嘅问题出现嘅。因为第一，佢哋嚟香港嘅时候啦，咁佢哋啲酒店啊，佢 book 酒店嘅时候咧，酒店系需要佢哋出示佢哋嘅健康码。要是綠碼咁啊，先至去俾佢住屋酒店。如果冇嘅話咧，咁啊係唔俾佢嚟住嘅。咁呢個其實佢哋非常之擔憂嘅。咁同埋咧，係佢哋喺呢個四月四號先宣布啊，有關係會點樣去考試法啦咁樣。咁而佢哋咧係需要14日之前咧，其實係要嚟到香港，因為佢哋會驚有7+7隔離啊，又有其他嘅問題。咁而22號就會考試啦。咁其實個日期相差係好短好短，係非常之擔憂嘅。又唔係令到佢哋咧就即唔敢啊去搏，或者係唔敢嚟考試，咁導致咧我哋發現係有學生係因為怕感染，係唔直情係唔決定係唔嚟考試嘅。 係唔好意思問多少少先，咁其實佢哋係唔係合資格使用回港二翻嚟香港咧？因為 如果合資格嘅，合資格嘅。 咁其實佢如果合資格，佢可以豁免檢疫嘅喎，係嘛？ 係明顯係話係可以豁免檢疫，但係其實係會有入境處嗰邊係會有啲白名單，譬如喺深圳啊，我哋係有福田啊、盧啊，佢突然間可能佢轉咗碼，又轉咗分號碼，又嚟唔到香港，係好多呢類嘅問題出現，係完全係控制唔到， 咁啊， 冇人幫到啲學生其實。 嗱，睇翻而家即係唔適用回港二嘅名單咧，咁啊，暫時廣東省有4個地區啦，東莞市一個鎮、茂名市2個區同埋廣州市1個區啦，咁暫時都未見到即係內地對於回港二。即係有唔係即係內地未見到有好多高風險區域，就令到佢哋用唔到回港二喎。 有啲係剛剛解封嘅，有啲係啱啱回封，因為變化太大，佢哋都唔知係點樣去用到回港二，同埋因為個酒店嘅問題，尤其深圳都係啊，深圳都係啱啱有啲啱啱解封嚇，啱啱先今日解封，福田都係。咁所以係令到佢哋係翻唔到嚟嘅。 即係所以內地嗰個疫情都係佢哋驚嚟唔到香港嘅原因啦。 是啦，冇錯啦。 咁如果你覺得真係最後都安排唔到，咁會唔會可以俾佢哋啦？因為依個就冇咁安排，去咗外地就要用評估翻個級數啊。咁會唔會退而求其次，用評估嘅方法去解決咧？ 唔可以嘅，因為佢有啲係會自修生嘅名義翻嚟嘅，因為係佢唔一定係喺香港嘅學籍啦，咁樣。有好多呢個學生其實係翻咗內地居住，同埋已經係佢哋琴日嘅發布會啦。我哋有一位學生，佢係2020年咧係翻去大陸居住同埋讀書咁但係佢今年都係要買 DSE 考試，咁佢自己同埋個家長都係非常擔心佢嚟今次考試咧係會被感染，係決定係唔翻嚟考試嘅。 咁但係而家嘅考試嘅安排咧，佢如果嚟唔到香港考嘅話，系咪代表佢会放弃今次应考嘅机会 啊？冇错，吓佢完全放弃，佢已经决定咗放弃啦。 OK， 吓咁但系即系譬如上年咁啦，其实都有一啲嘅传媒都问到考评局，可唔可以去到设立一啲跨境市场咧？咁都讲到话咧，有几个因素要考虑，包括即系考卷嘅机密啦，吓运送嘅过程啦，几时送上深圳啦，比较难去到做呢啲安排，所以就冇考虑到呢个跨境市场嘅方案。你点睇呢啲讲法咧？ 其实我哋系唔赞成嘅，因为其实系国际上好多考试啦，例如啲咩雅思考试啊，全世界都系做紧呢个考试，点解我哋系做唔到咧 ？DSE 都系个国际化嘅考试，点解唔可以喺深圳设立考场咧？我哋非常唔认同呢个讲法嘅。 咁你觉得譬如话喺，譬如真系要内地设考场咁啦吓，咁其实嗰个监考啊吓，或者运送试卷嘅问题，你觉得可以点样处理啊？ 呢個係教育局係可以安排好多人走，包括很多紀律部隊啊，或者係深圳市政府協調啊。因為我哋成日講緊話點樣係融入大灣區啦，咁呢啲其實都係融入大灣區嘅一個部分嚟嘅。同埋咧，我想強調就係 大家都可能知道啦，係2001年之後，即之後咧就有呢個雙非學童啦，而家有20萬嘅雙非學童，咁佢哋好大部分咧其實已經係住咗喺大陸噶啦，咁而係由舊年開始咧有9000幾人咧係已經係到17歲係適齡考試，佢哋係可以翻嚟香港係考 DSE 嘅。咁呢個數據咧係呢個教育局係完全冇嘅，有幾多人會翻嚟咁樣？咁而我哋統計裏邊咧，其實都有就係話係到係2028年咧，會有成30000幾嘅雙非學童係適齡係考 DSE 嘅，咁係每年係每年係20000-30000嘅增長嘅。咁呢啲係教育局係完全係冇一個統計數據啊，去點樣去應付，去點樣即幫助佢哋喺內地考試咁樣。 其實咧，你係講緊呢啲人咧，即係呢啲學生咧，其實或者自修生咧，佢係應該翻嚟香港考，不過依家就因為頭先種種原因咧，驚翻唔到咧，所以有依個問題啦。咁嗱 ，DSE 照你所知咧，有冇內地嘅考生會選擇去考而係有安排嘅咧？ 有安排。 咁佢點安排咧？咁如果嗰啲都安排到，咪照計依批都安排到。 唔係，佢哋唔係咁樣嘅安排，佢嘅安排係全部係一谷埋曬一齊。譬如我哋佢哋面對問題一樣嘅係由我哋係譬如啲深圳學校啦，咁係呢樣啲校長去統一安排佢哋去住某個酒店。但係問題就係佢哋嘅住嘅酒店咧，如果係冇校長安排嘅，佢哋完全係唔知道點樣安排嘅。所以係好多學生係唔嚟，因為咁樣嘅情況係唔嚟香港考試。 我知道，即系如果我哋依家谂，即系我都即系如果真系做唔到，都要退而求其次啦。可唔可以搭单个呢种方法去安排？ 唔明点样搭单？ 即系你，因为你头先讲都有内地个考生系喺酒店啊，或者系有个特殊安排啊嘛。咁佢哋都可以考到 DSE 噶嘛。咁如果呢批人可唔可以借助呢个途径，可以安排到俾佢喺内地考咧？ 內地考場咪係內地考咯。頭先講係話，因為佢一有個過關嘅問題啊嘛，即係過關有啲有時有紅碼、有粉紅碼，同埋啲酒店又唔知點樣去做法，去俾唔俾到佢哋去入住，咁所以佢哋唔知道，係完全唔知道能唔能夠嚟到香港住到酒店，同埋考唔考到試嘅情況下咧，係好大嘅擔憂，壓力好大。佢哋來港語嘅問題咧，係令到佢哋係考唔到試。 好啊，唔該曬黎子傑啊，多謝你。系黎子杰咧，就系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嘅副主席嚟噶。咁啊，戴希立又点睇呢个问题咧？即系的确咧，佢都讲到话，即系近年系有啲嘅双非嘅学生咧喺内地住、内地读书嘅。咁但系考 DSE 读 DSE 课程，应该点处理咧？ 唔系，头先我都讲，佢有内地考生都会嚟香港去考噶嘛。咁嗰批就似乎冇提出有咩问题，即系话佢哋嗰个途径系畅通噶啦。咁如果當然佢哋個困難有啲唔同，係咪可以一併去考慮安排呢批香港嘅學生同內地專登嚟香港考嘅呢批學生咧、 okay. 一個相同安排？ 好，時間夠啦，拜拜。